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向路。今天的节目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三月份首个交易日喜迎开门红，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创出一周新低，地产债迎来到期高峰。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我们将和现场的嘉宾，来自北京明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李静波经理一起来聊一聊旅行消费的升级换代。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今天是三月份的首个交易日，沪深两市整体低开高走，喜迎开门红。盘面上28分化特征依然显著，题材活跃，科技领涨，中小创延续反弹，部分权重白马股盘中出现回暖态势，两市个股再现普涨，超过70只个股涨停。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收于3273.76点，上涨0.44%，深证成指收于10943.13点，上涨1.06%，上证50收于2891.30点，上涨0.44%，创业板指数收于1789.85点，上涨2.07%，中小板指数收于7581.89点，上涨1.40%。成交量方面，沪市成交1852.78亿元，深市为2472.36亿元，都比昨天有所放量。热点方面，科技类个股再放异彩，去 IOE 人工智能、 IPv6 云计算、大数据、智能 IC 卡、芯片国产化等相关的科技概念股呈现集体活跃态势。另外 ST 概念板块盘中走势活跃，其中沈阳机床、摘帽涨停， ST 重钢、 ST 信通、 ST 万里、 ST 宝千里也都齐封涨停。我们再来关注宏观资讯。中国政府网今天公布，国务院原则同意兰州至西宁城市群发展规划，批复指出，把兰州西宁城市群 培育发展成为支撑国土安全和生态安全格局、维护西北地区繁荣稳定的重要城市群。全国消费品工业工作座谈会日前召开，会议指出要重点推进的领域包括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组织落实好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医药和纺织工业领域制造业的发展成为创新工作的重点。我们再来关注监管动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银监机构2018年2月份累计公布了311张罚单，比1月份下降 37.63%， 其中针对单位的罚单有152张，针对个人的罚单是157张，同时进行处罚的有2张。在受罚金额方面，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领到了单笔最大金额的罚单，该行因违规办理理财业务被河南银监局罚款合计640万元。受处罚次数最多的单位是中国农业银行，累计被罚金额最多的机构为中国工商银行。从业务形态来看，涉及贷款业务的罚单共计178张，占罚单总数的 57%， 仍然是需要监管的重点。我们再来关注汇率。今天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盘报 6.343， 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95个基点，创出一周新低。接下来重点关注地产债迎来到期的高峰，随着2015年和2016年井喷式发行的地产债相继到期，今年地产行业偿债压力凸显，未来两三年地产债迎来到期和回售的双高峰。其中2018年需要偿付的规模为1613亿元，加上3800亿元的存续地产债在2018年进入回售期，今年地产债偿付回售规模超过5000亿元。地产债扎堆到期的原因是地产公司债往往采取3+2、2+1等期限进行结构配置，2015年至2016年地产公司债井喷之后，会在2018至2019年集中进行回售。近期中信银行等多家股份制银行被传收紧甚至暂停北京地区住房抵押贷款。数据显示，全国533家银行中有20家银行已经停贷，未来还会增加。不过即便如此，也对市场影响不大，因为房贷业务主要集中在国有大银行，包括工行、建行、农行等，目前仍然是正常发放住房贷款。好，再来关注一线城市的房价。以深圳为例，深圳市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二月份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54000元，自2016年10月份出台新一轮楼市调控政策以来，已经连续17个月下降。此外，成交套数794套，环比减少 71.4%， 同比减少 1.2%。2017年中国出境旅游大数据报告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1.3 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7%， 中国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地位。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花费达到1150亿美元，相比2016年增长 5%。 报告统计，中国已经成为泰国、日本、韩国等10个国家的第一大入境旅游客源地，同时也是美国、阿联酋、英国等国家的重要客源地。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快讯。车好多集团宣布完成 8.18 亿美元 C 轮融资，这个集团包括瓜子二手车直卖网和毛豆新车网等。冠福股份一季度报预增 679% 至 858%， 维生素 E 售价大幅上涨。雪莱特公司发布公告，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8.68%， 经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金宇火腿子公司终止对纽交所上市公司 NBY 的收购。贝因美卖掉了29套房，仍然亏损9.6亿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 A 股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晚上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请您简单分析一下今天的走势。 好的，市场呢今天呢先有一个震荡，然后呢还是小幅的收高，这个还是因为进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政策窗口期啊， 重要的会议马上就召开在即，就是在周末和下周。这样的话，整个的市场呢，按照历史规律呢，我们也研究过，基本上重要会议之前都会有一个回暖的时期。会议期间呢，可能会根据会议的议题，相应的有些板块呢会有一些活跃，但是呢，整体的指数可能就不是说表现得非常明显的上涨，可能是一个震荡偏强的态势。然后在会议的后半程，可能大家的这种新鲜感或者热度降低之后呢，市场又有一点这个回落调整。而我们的这个周期来看呢，基本上这个循环低点会是在三月下旬会有个低点，基本上也是在会议的某个时间点。所以的话，整个的态势的话，基本上可能会循循着这样一个态势来。本波段的高点呢，应该是有四个高点。也就是说，这种高点不一定说每个高点比每个高点高，但是它会有一个回升。目前呢是相当于在运行第二个这个高点啊，基本上到了第三个震荡高点的时候，可能就要更加小心一点啊。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呢，还是一个谨慎的一个心态，然后挖掘一些这个可能政策引导型的机会，可能会比较这个合适一些。 嗯，您和昨天的嘉宾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谨慎啊，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敏感 啊。对，政策呢现在其实也指导性还是很强的，你看最近提到了独角兽的企业可以以这个很快的走特殊通道批审批啊，富士康也要做 IPO，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很鼓励新经济的一个这个在今年市场做运行啊，不管上市也好，上市之后的可能一些再融资也好，我想这块都是开绿灯的，所以这个新字很重要。去年呢应该说关键词是个大字，就是大型的蓝筹股很受欢迎，今年呢一些新经济新业态啊，这种新字很受欢迎。同时呢，今年我从我们跟踪的一些国企改革的公司来看呢，最近表现的也非常突出，所以一个改字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年抓住一个新一个改，可能能抓住一些好的公司。去年呢可能是做配置，然后做中长期持有来获利，今年呢可能更多的要去挖掘一些公司它内在的新和改的这个关键点，然后找到它的一个脉络，或者说一定的这种时间节点，当中时间节点可能是大致的啊，比如说它可能上半年下半年几季度可能它的表现好一些，那么它的行业景气度好一些，同时它的一些事情的一个推进程度，这些其实都需要去做一些这个详细的调研。我也在外面跑春节之后也是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嗯， 因为我也是主动去关心这些公司，然后呢也去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这种包括行业的资讯也好啊，还是一些投行人士批的一些人士，那么更多的去这个关心公司也好，反正总之呢要做一些就是为了这种新经济哈、啊、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然后呢我们也更好的去理解他们的一种行业的一种属性和发展，这样的话可能能抓住今年的一个脉络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 好，您是从两个角度新和改啊谈到了2018年全年关注的重点啊，在公司领域寻找亮点。那我们来看一下短期数据啊，目前公布的1月份的这个社会融资的规模并没有太多的亮点哈、啊、2月份的还没有出来，刚刚到3月1号，那你分析这个对日后的走势会产生哪些影响，社会融资？ 好的，1月份的社会融资呢，其实也有我们也有专门与我们的研究员哈也做过一些交流，实际上它重点呢就还是在从表外的资产呢走到了表内， 嗯， 所以的话整个社会融资它的这个增量不大，但是呢表内的贷款呢却有一个增长，实际上这个体现了一种监管的一个力度和已经起到的作用，所以二月份估计继续是这种情况，就是总体的社会融资量不会大增，但是表内就是银行的正常的贷款会增长，可能会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我还觉得体现了一种监管的一个力度，而且这种力度可能在我看一些吹风哈、啊、媒体说这个两会期间可能也会有讨论，所以这方面呢应该也是个关注的重点，因为它如果是一个稳中求进比较和缓的方式，那市场的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小， 但是如果是这个力度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市场的资金层面呢就有影响。但这种资金层面影响呢，也不是说就是一种天崩地裂似的哈，我想应该可能也是比较稳中求进的。那这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优秀的新和改的公司，它可能也会股价会受到影响有波动，但是呢下去之后可能它很快又能弹起来又能回升，但是有些公司呢可能下去之后它就上不来。所以今年我觉得对于公司的选择很重要，就在这里， 嗯， 就是说同样有资金的一个水面的一个往下有个下降，但是呢有些公司它就会很快的浮出水面，甚至攀升起来创出高点，有些公司呢就很难，所以分化仍然会很剧烈。 好，那么这两天创业板也是走得非常不错啊，但是我们也关注到了一些这个 ST 公司啊出现了涨停，而不是一两家。再次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关注这里面的风险啊，以及背后资金面的一些变化和政策的一些变化。谢谢，谢谢陈先生的分享。嗯， 好的好的， 好， 谢 谢 您，谢谢大家， 好， 再见。 北京时间晚上的8:16，您现在听到的节目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每天我们的节目啊都有一个固定的内容，就是资讯加股市连线。那么在后半部分呢就有所侧重了。今天呢是周四，我们在周三和周四呢会更多的来聊一聊我们资产的配置，以及我们钱是怎么消费的，这消费背后呢又代表了哪些新经济现象。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入今天的嘉宾，北京明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经理李静波。李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要和李先生来聊的是春节期间的旅游消费哈，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是把钱花出去还是把钱做投资啊，或者怎么分配也是非常有重要参考作用的。跟大家介绍一个数据，2018年春节旅游收入是4750亿元啊，这么一个收入非常之高。今年全国春节接待游客是3.86亿次，同比增长12.1%啊。刚才所说的这个收入也是同比增长12.6%啊。不知道从您那儿啊，好比订机票也好，或者说订出游的这个计划也好啊，咱们北京的居民去哪些地方的多一些？ 还是传统的这种海岛， 嗯，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季就是反季节的， 嗯， 比如说 去暖和的地方， 哎，澳洲啊，什么那个南太平洋、新西兰啊， 嗯， 都是比较就是反季节的地方去。 好。在全国来看呢，就是广东、四川、湖南、江苏、河南、安徽、山东、广西、湖北、浙江这十个地方是比较受欢迎的。 对， 在国内您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呢？ 国内这种就是就旅游城市都比较看得就挺满的啊， 只要是旅游城市 啊，就是还会有一些景区，比如像这个河南的嵩山景区，说是今年就是有25万人次，这几天， 嗯， 啊，就比较，然后像那个我的朋友，嗯，就邻居吧，他们去那个就是深圳东山华侨城，就是进那个景区排了3个小时才能进去。 哦，哎呀，那这个是去排队去了，还是去看人去了？ 啊，然后上海的朋友跟我说，迪士尼呢， 嗯， 上海迪士尼呢，当日的门票， 嗯， 不出售了。 哦。需要之前预定才能进 去，啊，必须提前预定，或者你前一天你得网上买， 嗯， 购买。当天他因为人太多了，一定限流都不行。 我初五去了一趟故宫啊， 嗯， 是因为有同学来了，那天限流8万人， 嗯， 到早上我是10点左右到的那个故宫门口就已经售罄了，啊，我们是提前买的票才能够进去。所以啊，就全国各地，只要你是个热门景点啊，都是人满为患，人头攒动，是不是？ 对对。 嗯，那还有就是，出去玩呢，有的玩很开心，有的玩也很堵心。回来呢，大家觉得那到家里应该很舒心了吧？可是就从这个景区到家里这段距离，很多人走了很久。大家都知道，今年海南的某些地方遭遇大雾，是不是？ 对对。 这海口也滞留了很多汽车和旅客回不来。 对。 就以这个飞机票为例，有人说了啊，这个 回家的票竟然是几万块钱一张。 啊，主要是公务舱和剩的公务舱和头等舱。 公务舱和头等舱。 因为国内的这个就海南呢，它是历年就是要十几年了，都是比较热门的地方，大家都有个这个习惯，就是我把提前把来回票都买好了，尤其回程票，就是马上上班那几天的。 嗯， 啊，今天对不起，今天有点那个鼻子的。 没事，我们理解。 然后那个这样的等于是回来的经济舱票已经售却了，然后就光剩的公务舱和头等舱 啊， 所以价格才看上很贵。 它那个公务舱和头等舱的价格，航空公司它是固定的吗？还是说随行就市？ 完全放开了。 哦，完全放开的。 对， 它不像那火车票是吧？一等座、二等座，它基本上是在一个范围之内。 对 啊，当然现在铁路也有淡旺季之分啊，淡季还下调一下。但你刚才说的那个完全放开，就是说它不封顶吗？ 基本上年年涨 啊， 是个这个规律。 年年涨，也就是根据这段时间的需求，我再来调整。 你像我要是我上一次去夏天五六月份去海南的话，他那个经济舱的票价，你就可以坐公务舱和头等舱的座位 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 他 头等舱 大跳水，大跳水啊！他就平常的这个价 格得多便宜啊！ 对啊，你买经济舱的机票，你就可以坐他的那个头等舱、公务舱的。 嗯，那有人说这个航空公司坐地起价，这地道不地道？您个人怎么看呀？ 他可能就是就是有些这个网站呀、他这个 OTA 就是网上，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在网上是。这个 买票嘛， 机票， 对， 这样他有些就是不，就是说不好的这个网站吧，他这样就等于是给人一个给人这个错觉，或者他就趁机涨价，或者我这条线我抢到座位了，就跟那个火车黄牛一样 啊、 我 就是有的时候大家是在网上查的那个数据，并不是航空公司真正卖给消费者的那个价格。 对，因为你都抢不着了，就剩几张票 啊。那航空公司本身也在涨，所以大家也会觉得啊，这个票价确实不便宜，是不是？ 对， 那一般春节期间的这个航空公司的利润能够占到它全年的多少？我们知道啊，就是娱乐传媒行业当中的这种电影领域，它春节期间的这段时间的票房啊，能够占到它全年票房的10%多。甚至还多，今年可能更多， 十多亿， 对，所以他们会把宝都压在这个春节贺岁档期。航空公司这块的利润，如果分季节的看，春节能占多少？ 航空公司反正就是国内这个寒暑假，这是一个能占，然后这个节日春节，国庆这些大的节日，它能，这个就能占到，我估计能占上10%-20%吧。 啊，但如果以这个各个节日为例的话，春节期间的利润是不是最高的？ 还不是， 还不是 国庆。 哦，国庆是最高的， 最高的。 为什么呢？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回头好关注这个航空公司的股价。 因为国庆这个季节也好，这个秋天嘛，然后人出行好多，这个。白领啊，或者在职人员，他都可以运用这个年休假，可以去很多地方，就是消费这种。 那我们想过年期间，那很多人都要回家呀，那是不是过年期间更那个呀？恰恰不是，就航空公司最挣钱的还是国庆。 差不多 啊，差不多哈。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航空公司的股价也很有意思哈。有的时候呢，它现在挣钱不一定代表它现在的股价就要涨，它可能提前它就知道了要涨啊。我们先来看16年吧，以这个东方航空为例哈，它从9月份开始一直到这个10月份啊，到10月份其实它的股价是跌的。是跌的，它最高点好像是在7月份的时候是7块多，那到了10月份呢6块多了、6块多， 它是 一个反向的啊。再来看今年啊，今年也很有意思哈、今年呢其实航空公司的股价，以东方航空还是以它为例哈、最高点大概是出现在这个8月份左右，最高呢也是7块 去年啊， 去年 7.2块啊，最高点。那么到了10月份的时候呢，也只有6.8块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从10月份之后，它开始起飞了啊。当然，这背后也有这个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啊。当然。也有这个油价的因素，它起飞最高呢是冲到了8.85啊，这一波非常大的行情啊，从如果踏着的话呢，是从6.6块啊，一直呢到8.8块啊。 对， 哎，那么当然这背后还有一个因素，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也会着重跟大家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它的这个票价，它其实也是受到相关部门的这个政策上的管控的。啊，那么目前来说，政策上是有一个放开， 放开与部分就浮动， 浮动，哎，这个呢，对于航空公司的利润来说也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么对于未来我们今后的出行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哈。今天我们是从这个春节旅游来说说哈背后的这个消费升级。那其实说到消费升级啊，它对应的应该是一个又一个的消费者，对不对？游客。您呢也接触了不少人，您感觉这几年的游客买机票的也好，出团的也好，他们有变化吗？ 我觉得变化就是在那逐渐这个高端的人群一般都私人定制了，然后这个经济基础是一个基础，然后这个就是家庭游比较多，现在就是不一定就是春节必须在家里待着，都出去，尤其是出境旅游，这个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他们的年龄构成呢？ 年龄构成一般都是中年，多一些，就是，或者带两个老人，带一个孩子，一般就是。 您觉得这种现象大概是从哪一年开始逐渐的冒头的？ 我就接触多了，就是从好像从这个16年以后， 16年前年左右啊，我也是这个感觉哈， 就 是大家如果看朋友圈也能够感觉到哈，哎是， 就是人这个观念也变化， 观念在变化， 关键是现在是什么呢？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呢，大家这个大家就是方便了，可以查很多旅游点或者是一些景色呀什么。这个推荐操作也比较方便，所以互相周围的人也影响，今年你去哪了，明年去哪，这个也是， 所以这个消费升级它是很多因素共同支撑的， 对， 一个是咱们有这么多的便利条件可以去查询，另外一个呢，社交啊口碑啊也会影响到我们出行的意愿， 对， 还有一点，咱们的钱袋子得增加，你感觉这些人的收入 因为这几年还是人民币这个比较升值吧，在国外那些你像英镑前这几年都贬值，去英国就多，然后说今年去年2017年这个下暑假7-8月说牛津剑桥都是中国留学生，很多， 好，那么您因为是在这个旅行企业嘛哈，所以您肯定也很关注这个大的旅行社哈什么的，我们即将进入这节的广告，您感觉这几年各家旅行社挣钱吗？刚才我们都说了这么多了，好像感觉是应该挣钱了是吧？您先不着急说啊，留给大家一个扣。另外呢，我们这还有几个案例啊，也是关于这个怎么规划自己出行的案例，也请下半段呢李先跟我们来分析分析哈。好，朋友们稍后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小魏，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31分，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啊。今天我们虽然说的是消费，但是背后啊也是透露出我们国民的财富的增长啊，以及我们在投资理财当中如何从这些现象去抽丝剥茧，找到一些价值投资的点。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这个领域的业内人士，北京明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经理李静波。李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刚才我们都说了啊，这个消费升级啊，这么多人出行意愿也多了等等，那背后航空公司是一块儿啊，还有就是旅行社，旅行社挣钱吗？当我们得分啊，不是所有旅行社都挣钱是吧？都赔钱。 咱们分析一个，有一个比较旅行社比较大，它传统旅行社，它的主业，它的那个利润来源，实际上是地产板块。 哪个？ 它的板块，它是地产。挣钱的 哦，一个传统的旅行社，它的主业来源是地产板块 啊， 那应该是 港中旅。 港中旅， 先 它拥有的是， 就是 深圳的，还有北京的， 它全国各地都有它的地产项目，海泉湾项目， 没事，您说，那 它 的旅行板块呢？旅游板块呢？ 就比起这个地产板块，那就少的很多了。 那如果纯做旅游的呢？比如说像那个中国国旅呢？ 然后它还有一块这个景区的这个旅游板块，这个也是比较赚钱的。全国这个，你像这种一到过节这种很多景区，简直是就不要钱一样，门口就排队。 中国国旅怎么样？ 它的主要是它的免税品， 免税品 啊，它的比较强。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家公司， 全国各地很多酒店，很多那个就是 免税店， 机场免税店 都是他们家的， 都是他们家的， 他们控股吧哈。我查了一下这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旅行社业务和免税业务。就大家可能去买，以为是买某个免税公司是，但是它背后大的股东是中国国旅。是一个旅行社是吧？ 对。 那他的旅行社业务呢，挣钱吗？ 现在也是旅行社呢，也分线上和线下。现在这种各个大的旅行社，传统的也现在在线上开始经营了。国家旅游局呢，最近也颁布了一个就是旅行社线上经营与服务规范。在今年5月1号开始要实施的。 它这个就是线上这个经营呢，它能够就是那一个是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第二个就是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就是能够对这个线上旅游，促进线上旅游能够健康发展。因为线上旅游这个每年这种节日期间投诉率很高的。因为线上呢，你就当时你要买什么票或者是什么，他就给你随意涨价或者随意的，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就没有一个透明度。这个国家要从这个国家旅游局专门对这个线上这个。 那我听得出来，就是说这些旅游公司啊，它的这个业务还是挺多的哈。 对。 那有挣钱的，也有不挣钱的，也不怎么挣钱的哈。那总体来说您看好吗？ 现在全国这个排名前几名的旅游收入高一点的都是这个线上的 OTA， 线上一些旅行社。 所以大家如果要在 旅行社不是 很挣钱， 不是很挣钱。 所以大家如果要在找投资机会的话，就要看它的这个线上的部分占比有多少。 互联网的，对。 互联网的占比有多少，这是一个很关键。 对。 还有刚才您谈到了，就是说它有多少景区，这个景区你看看数据啊，人流量客流量多不多是吧，它有没有涨价是不是。还有就是刚才说到它有什么免税店啊，还有什么其他的酒店啊， 对 啊，这些大家要做一个综合的研究啊，而不是说这个最近很多人都去旅游了，那我任何一个旅游公司的上市公司都会好，还得有分化啊，得仔细来研究。 对。 好，那么我这里有一个案例哈，这个案例呢，其实这倒不是投资的案例了啊，这是个人出行的一个案例，但是他想规划规划。李先生刚刚退休，想着每年都去旅游，国内国外都去，一个是锻炼身体，一个呢也是多走出去见识见识。他预算每年花50000块钱，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了他，怎么才能够规避高峰期？ 那就是我觉得要是退休的人还是参团好。他可以这个就是避开这几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几个季节，七八月这个寒暑假，然后这个两节这国庆和春节，其他都可以去。然后我建议他们参团。因为你这个一个是这个退休了，这个身体因素还有安全因素，你跟着团走比较安全。 他如果每年花50000块钱旅行，又是一个人的话， 他可以走一个长线，去欧洲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大洋洲，去一趟，然后再去一个东南亚或者是亚洲。 就一年够两回了， 可以够两回， 够两回。好，那如果国内的话，这50000块钱， 国内那就可以去很多地方了，比如说云南呀。或者再远的新疆、西藏， 其实我觉得，如果他身体可以的话呢，一年规划两次出行，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中间可以在家里休息休息，是吧？但是您的前提呢，就是说，要做好这个参团的工作哈。 就是 还有 出境，你最好就是做好这个，就是计划和了解，不要说去了以后蜻蜓点水，你还没有做个研究，或者对他这个城市，或者对他的历史，还有对他这个文化，对这个对象国有个研究，有个就是先有一个知识的认识。 大概心里啊，要对于你出去玩，为什么出去玩，去什么地方，他有什么可以看的，可以让你身心得到体会的啊，有一个了解啊。 对，尤其可以到图书馆，慢慢看看。 是，当然我们节目还不是一个旅游服务节目啊，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旅行号1073专门谈旅游啊，大家一会儿可以听一听。我们这是附带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我也想问问今天的嘉宾，孩子6岁了，我是一上班族，平时上班比较累，希望通过旅行放松，但是每次呢都是法定假日，每次都赶上旅游高峰，有没有一种工具告诉他，就是哪人多就别去了，能通过什么大数据预测到，在买票的时候告诉他这地儿人特别多啊，你自己做好心理准备。 带孩子，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这个孩子反正也没上学嘛，5岁多， 6岁， 6岁多 啊，就是 快吧你 啊，就是快上去，你可以这个可以利用这个年假， 嗯 啊，避开这个这几个节日， 嗯， 我觉得都可以， 嗯 啊， 好，孩子要上学了，那就没办法了。 孩子上学，你只有这个碰见一些什么可以小节，比如说端午节呀，什么那个， 嗯 嗯，这种中秋节呀，我可以参加，可以去哪， 嗯， 计划个短期的。 那反正寒暑假要是 寒暑假 上的话，都是高峰， 早 点是吧？寒暑假的话，就以暑假为例的话，哈，这些旅游景区人流的这种上涨的趋势一般是什么呀？ 嗯，寒暑假你可以去那个你要避开人流的地方，那就是可以去一些小众的地方，不一定是专门要那个去那个，比如说上黄山，好，都是人， 嗯 啊，上那个太白太白山呀、啊，或者是还有那个新疆那个天池啊，那都是很、 嗯、 都是人比较多的，嗯。 好，那关于这块的内容啊，大家也可以持续收听我们的这个旅行节目啊。今天我们主要是来聊这个，消费市场的升级啊。那么，目前我们能够感到，这个旅行消费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了，而且呢，这种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大家出去花的钱呢，也比原来多了多啊、一部分。另外，大家也感觉很慷慨了啊。不像原来啊，抠抠搜搜的啊，这不买那不买，自己带泡面啊，这种情况，如果现在一定要带泡面，大家可能是想那个泡面的那个味儿，对吧？不是为了泡面省钱啊，所以说这个消费升级确实是在我们的身边哈、啊，实实在在的在发生，所以说对应到的很多的这个公司啊，他们也是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发展时期。不过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就以这个旅游类的或航空类的这个上市公司为例，他们这种股价的长期走势也是周期性的，这有好有差是吧，有高有低。但是您说我们这消费升级的趋势一旦形成，就不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逆转，或者过几年又升起来，应该是不会哈、啊。那您怎么来看待这种上市公司的业绩和我们自己的这种意愿之间好像有点不太匹配的现象？ 嗯，反正就是你要投资股票吧，就是这是另外一个看这个方法，就是说你得要就是分析是吧，比如说你像这个我倒是个人意见哈，比如说黄山旅游， 嗯， 你可以关注多关注一些， 嗯 啊，就是它带有景区的这种性质的，值得你可以考虑，但是投资需谨慎， 嗯 啊， 您的意思是它能够抵抗一些波动吗？ 对， 嗯，目前黄山旅游的这个好像一直是处在这个下降和震荡的这个态势当中啊。嗯，我这里还有一个数据哈、啊，有一个数据，就是以北京到杭州的航空票价为例，2013年的时候，当时的全价票是1150块钱，那今年的全价票就有可能达到2180块钱，这是为什么呢？1月5号，民航总局发布了一个通知，就是关于进一步推进民航国内航空旅客运输价格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啊，这个通知的核心就是价改力度超级大，远超市场预期啊。这个通知是1月5号发布的。那么我也同样关注了这个东方航空啊，你别的航空也类似啊，的股价。那么他们在11月份的时候，刚才我不说就启动了吗？是吧？他10月份之前呢，他不是一直在跌嘛，到了11月份的时候呢，从啊11过啊，它就开始启动。那么启动的高峰，最高峰是哪一天呢？是1月8号。也就是说，这个通知出台的那一天有一个冲高，第二天再有一个冲高见顶，然后就开始回落和震荡。反正现在的这个股价呢，是从最高的8块多哈、啊，回到了7块7毛多。嗯，那我能够预见到的就是说，未来 航空公司的利润肯定会受到这个文件的影响啊。这个文件里面有什么样实质的内容呢？我跟大家读一读，那也请李先生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哈。您是业内人士，五家以上含五家航空运输企业参与运营的国内航线，国内旅客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由航空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随后公布新增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国内航线目录，新增306条，这306条包含一线城市互飞、一线飞二线城市，绝大部分高品质航线都被纳入这个目录，从航线数量到航线质量都大幅度超过市场预期。这代表着什么呢？是不是你们的日子，好日子快到了，已经到了？ 他就是看市场调节吧。因为你这个、咱们就举个这海南这例子，你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价格低的就真是海鲜价，那就是甩卖一样的啊，一折恨不得就不要钱。小时候啊，他这个到了旺季冬天了，到海南这个价格就是全价。这个价格它是个浮动的，然后它也就是选的这全国这么多航线，基本上都是商务航线。就是主要是航班比较多的。不是说是就一家两家，它必须五家。 哎，对，就大家都在运营的嘛。 那么你们家你觉得能涨上去，那你其他人家也不跟呢。就是 市场 调节。 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就怕跟。 但是你看这个北京上海这条线，它就不动，它价格它基本上幅度不是太大。 为什么呢？竞争太激烈了。 竞争太激烈啊！各个行子都赚钱，它不在这条线上，在那个花力气。 那哪些地方呢？ 像北京青岛，它就涨，涨得很猛。 比方说呢？ 北京青岛也就一个小时。可能原来就是个几百块钱，它都300多上千了，都翻一倍，翻个跟头，还要涨。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锁定一下呀？ 或者你像北京到太原，这飞机刚起飞，可能过个40分钟就 到了，餐还没送到呢，就到了。 也涨。 所以啊，这个我们今天节目告诉大家一省钱的方法啊，就是你如果要去这些地方玩的话，提前订啊。提前订还是稍微好一点啊。 对，至少提前4-5天订。 四五天不够，我觉得 至少就国内的话 啊，对，看你什么时候， 然后避免周星期五基本上就是有些航线，有些像广州回北京的，有时候从上海回北京，一个位置都没有。 你知道我还挺有先见之明的啊，这么一说，我不知道您说的最好避免星期五啊。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用积分换了一个北京飞广州的周五的航班，打算我歇年假的时候啊，跟家人一起去玩。那我现在查一下，如果要订的话，那天价格还真是不低啊。所以以后我们也会啊谈到这个，比如说信用卡换里程又对机票啊，这些窍门。好，再回到啊这个文件当中来啊，对航空公司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每家航空运输企业每航季上调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经济舱旅客无折扣公布运价的航线条数，原则上不超过啊这个总数的15%。这个您跟我们解释解释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在这条航线，它就各航空公司自己做出，然后你就在物价部门说白了，就说很 备个案， 就备个案就行了。你能卖出去就可以。 那他就是说，对于 你也可以降下来， 也可以降， 不是光说涨，还可以降下来。 换句话说呢，它里面还要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些每航季10%的涨幅啊，然后呢，什么一些调整的数量啊等等，实际上就是给了航空公司更大的自主权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政府不再那么的管着航空公司的翅膀和手脚了。 对，因为一个航空公司，它要记什么机型，记什么，这个它会测算出来的。怎么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 那有相关的预测啊，对于这个航空公司的业绩啊，是持乐观态度的。三大行因覆盖线路最多会受益，啊，就是国航、南航。还有哪个？ 东航 吧。今年第一 二航季累计新受益可调价航线是80到90条次，预计本政策给2018年带来单一业绩量25至30亿，净利润增幅超过25%。那4-5年之后，它这个提价周期就趋向于结束，这是一些机构的分析。哎，您怎么看？ 它这个国内市场嘛，因为这个航空公司，这个这块市场只能是国内航空公司经营。 嗯， 它的利润来源就是国内这个客源。 嗯， 然后这个像国际市场，现在各航空公司都朝外飞。 嗯， 朝国外飞，很多航空公司像朝国外飞的航线很多，但实际上前期都是亏的。 嗯， 很多飞机那个机票啊，现在你看，比方现在东航最近买这个元宵节这个抢购，就是买机票去很多地方600、嗯、就往返600块钱不含税 啊，600块钱，我们不打广告啊，总之就很便宜啊 啊。 那他这个油钱都挣不回来啊。 是啊，往返600块钱、嗯、 对，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嗯，就是你这个上座率啊，你不能说飞机老空着。 嗯 啊、 嗯嗯， 它有上座率啊。 为什么要保证上座率呢？它这么便宜，它这个航线 竞争啊， 啊，竞争， 对， 嗯，就是说都没来坐了，根本没人坐了。 飞欧洲的可能是30-40家航空都可以飞到欧洲，你某、比如说飞到巴黎都可以飞到这个地方。那你是后加入的这条线，你想能够吸引客人， 对， 就是我就是降价， 就只能便宜嘛， 啊，便宜 啊！你们都开了那么多年了，我新开的小弟，那除非是价格特别便宜，要不然大家也不知道是不是， 对， 选择的也小啊，余地也少，嗯，这是一个，那就是国际航线是赔钱的， 赔钱， 嗯， 但是咱们可以注意这个媒体，你看每个月都开新的， 嗯，赔钱还开， 国际开， 中国出境游可是。刚才我们的新闻说到了，中国成为很多国家出境游的这个第一大来源国呀。 对，这春节期间是600多万人次去出国的。 嗯，那他们为什么要开新的？就是要抢占这个市场吗？赔钱抢占这个市场吗？ 那就每个航空公司有他的这个 自己的战略。 啊，战略，你要是不走这条线，那别人走了以后，人家慢慢可以把这条线培养起来，赚钱了，一剪红你也抢不过去， 落后了， 落后 啊、 然后你每年你都进了飞机，你要像这种大型的喷射飞机都是走国际航线，国内航线是不赚钱，它这飞机落一下，起飞都是很亏的，所以只能飞国际航线。 啊、但是国内航线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航空公司来说是带来真金白银的利好。 对， 哎， 它是国内赚钱。补那个国际的那个库。 哦，好，当然大家如果要真的是选择一些航空公司的话呢，刚才李先生所说的这些门道哈，对于大家投资决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参考意义的哈。对，那么综合起来的话，您对于这个航企的发展看好吗？ 比较看好。 您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咱们国家这个从这个出境人次每年在增加，国内的消费水平也在增加，比如说在这个人的个人的经济基础好了，现在可以私人定制了，可以全家或者是几家一块儿去出境，所以这个市场还是很好的，所以航空公司它会继续增加这个运力， 但航空公司之间也有分化。啊，如果要您选的话，您会重点啊选有哪些啊优势的航空公司呢？ 那还是选择比较有品牌的，就是有这个就是基地航空公司，比如说北京，那就国航多一点。上海的一般都选东航的。 如果您要是投资的话，您会选择在航空公司的领域？ 投资就是你得看他在这个他低价位时候买一部分。高价的时候，观望，不要早入、早介入啊。 就是您刚才谈到的，航空公司它这个周期性很强， 对， 一定要把握好它这个低价和高价、低点和高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切入的时间点。 对， 要不然的话可能你要等到下一个周期的时候才能够解套，是吧？ 对。 嗯，您被套过吗？ 哎呦，就经常的 经常的 以前，现在就少，现在就是比较这个、啊、 所以您看您都是业内人士了还被套，那我们怎么办呀？那您被套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呀？ 就不管了呗，反正买的也不多 啊。会解套吗？ 相信 所以真的是这个股市有风险啊。昨天我们还聊呢，前天啊，就是说最好是你熟悉某个行业，然后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做投资，是不是？但尽管是这样还有可能被套。 对， 那您是受什么因素的影响您啊切进去了而且还被套了，能简单跟我们说说吗？ 我就是跟 跟了是吧、 就是他们那个比如说哪个航空公司 啊、 我跟他们的人员也比较熟悉啊、人家说他们这最近怎么怎么，我们就 你就买了 啊，就不是说是去这个在分析啊、数据分析什么，就是自己头脑一热就买、 好、现在您还会这样吗？ 现在就是先观察一阵 啊、好，其实真的是哈，每一个投资人他都有这个冲动的时候和不理性的时候哈、其实回想起来这也都是我们的财富啊。所以刚才您谈到的一点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注意它的高点和低点哈、当然这个领域里面还有很多的知识，我们也可以哈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啊请一些证券分析的这个投顾哈来跟大家来讲一讲航空公司的基本面以及它的这个技术面哈。好了，那我们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王大妈想去日本旅行啊，问三月份以后是不是办签证更难啊，是不是不像原来那么容易了，这方面是有什么调整吗？ 其实就是过去呢，就是说，日本这个签证它就是要求你这个就是年收入 对 多少啊，有个这个要求。现在呢，就是说，原来也就是说检查的不严格，现在是就是说你看你工资条是拿多少，不是说是你一下存的到银行我存了10万，我就可以拿签证。 得看工资条，得看这个退休金。 对你工资单你打出来是吧？你每月你 真实收入 啊，真实收入。像这个你要退休啊或者什么的，你只要是他们都有房产证明，也是能拿到日本的一次签证，所以不受影响。你要是办个多次，人家肯定要对你有一个你的要年薪要50万呀、你达不到吧？他就是你就有房产证可以给他做。 好，那您可以看看自己的实际情况哈、来办理哈、好，非常谢谢李金波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啊，也是从业内的角度啊，跟我们来解读消费升级下的这个出行市场，特别是这个航空领域。好，谢谢您 啊，谢谢大家，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呢是真正的旅行服务类节目了啊，旅行号1073，也欢迎大家呢重点关注。我是香露，再会。 几乎忘了昨日的种种，开始又敢做梦，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险多难，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大概，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该隔这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忐忑。